澳门接连发生群组感染，装修群组两天内累计四人确诊。澳门行政公职局5号宣布，公务员当天开始休息三天。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部分公共娱乐场所今天起开始关闭。目前澳门正在进行第三次全民检测。澳门政府5号晚再次收紧入境政策，从境外经机场入境的12岁以上人士需要持完成两剂疫苗接种14天的证明或者不适合接种的证明，从7号零点开始实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比上个月略有回落，并且是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从三季度看，全球制造业保持恢复性增长趋势。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9月份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5.6%， 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从指数变化看，9月份全球制造业增速较上月略有回落，波动幅度不大。欧洲制造业增速较上月明显放缓，亚洲和非洲制造业增速波动不大，美洲制造业增速较上月有所加快。从三季度看，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保持在 55.9% 的较高水平，但较二季度下降 1.1 个百分点。全球制造业保持恢复性增长趋势，但增速有所放缓。 全球制造业 PMI 连续的放缓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目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增长还是偏弱的，其主要原因是就业还有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比较大。 分析认为，全球制造业增速放缓主要受两个方面影响，一是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反复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全球市场需求复苏的进度，二是原材料价格的过快上涨推升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成本，给世界各国生产侧的复苏带来影响。专家表示，更好地平衡经济恢复和疫情防控之间的关系，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恢复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 主要经济体大国之间的宏观政策需要加强协调，各国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此同时呢，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创新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特别是要鼓励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产业实施数字化的改造和转型，提升劳动生产力。 为了实现经济平稳恢复，世界各国寻求合作发展，一系列全球经济发展合作计划正在扩大区域合作的边界，促进区域间经济的融合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持续恢复。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加速推进也成为推动全球供应链稳定、实现全球经济恢复的重要抓手。在疫情结束前，处理好经济恢复中产生的各种矛盾，是疫情结束后经济快速恢复的重要基础。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一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媒体客户端。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